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，体会这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我完美生活，是你完美生活。那一句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。我多想看到你，那依旧灿烂的笑容。释放自己， 是我完整的孤独，无所谓。

要洗心革面，努力可以升天，梦想近在眼前。 今天新鲜成焦点，今天新鲜改变，再见。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住地面，别气馁，就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麻雀也能飞上青天。 挣扎流泪不快乐，